售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非是不可。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老车。 嗯， 老车从实交代，前两天又去哪里玩了？ 从实交代，人家是去工作去了。 就是工作去了啊。 对，工作最重要，对我们来说。 我也要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工作。 对，这个为、老车去哪儿了？先说。 我去三亚。 呀、三亚呀。 嗯。 那你们都走的什么路线啊？ 对。三亚， 我当然是先飞过去了。 走的什么路线？水路，你管呢？ 我以为你开过了那个海峡，然后最后到的那个海南岛。 我的天哪！ 你是说在三亚怎么走的是吗？ 对呀、 啊， 当然了、 就是走的三亚的一个环城高速吧，然后去了几个景点啊。 啊，还去景点了？不会人山人海 了？什么知州岛去了吗？ 蜈支 洲 吗？没有去哪儿？它是。大概说的几个景点是一个是叫吊楼，有一个吊楼路，还有一个是热带雨林，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在一个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的周围，然后这有 那个红 城， 你听到了吗？这一般车企安排的景点跟我们正常人想的景点那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吗？ 我以为会还有一些， 因为你想啊，车企如果去我们平常人都会去的那些景点，人会多死的，他那个车怎么开得起来，怎么试啊？ 也对哈， 对吧？他肯定要找一些就是比较宽敞的路啊，适合这种跑的呀，或者是适合车辆调动的这样一个景点。 不过也挺设定还挺可以的。那三亚可能有沙滩、我觉得这应该是辆 SUV 吧。 啊，对对，还去了那个海边。 这个车有走沙滩的路程啊？ 他跟我们发了。 有 我没下。都到沙滩了、还不去海里潜？ 你们没弄一辆车专门去那个就是 去潜个泳 啊？对，离水近一点的，看看能不能出来。 我们今天录的可能不是车的节目，是潜艇节目。好吗？要求的太多了。这款车目前看起来，我是觉得啊，看照片来讲，这个车是挺大的，因为它之前有一个七的版本，现在是五的版本，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车看着也挺大，但是数据好像也不那么多。咱们这个第一段快完了吗？我好想现在就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车呀！ 哎呀，老车就公布吧，我们还得说一阵子。 对对对，这个车是宝沃的 BX5。 哎， 听众朋友，你猜着了吗？虽然没让你们猜。 这怎么猜呀、啊？ 这个是宝沃在中国市场投放的第二款 对 车辆， 第一款是 BX7， 是去年我们也参与了这个车的发布。那今年的 BX5 会有什么不一样啊？ BX5 怎么说呢？它在宝沃家族里面其实不是第二款，刚才说的第二款是在 中国 投放到中国市场也是第二款，它是一款定位在都市的紧凑型的 SUV。刚才你说啊，接着你说的，你觉得这个车虽然它叫 BX5， 但是感觉依然 很大， 对， 看上去很大。 其实这是得益于它的一个天然的这么一个设计，就是人家天生就是这样。你看它的车宽有1.877米。轴距是2.685米，虽然轴距上并不是在同级别当中最好的，但你真的是第一眼，你看上去这个车确实给你带来一种非常宽大、非常厚重的一个感 觉。我 觉 得它是因为它的那个线条， 对， 给人的感觉就很饱满。 对，你其实你还是很观察的很细，又观察到它一个细节。 因为外形嘛，是我看车必须外形。 对对，这个 BX5 车身上的一个线条明显的要比 BX7 要多了很多。 对， 而且但是呢，它对这些多的线条的一个处理呢，又是非常的一个到位，确实让你在无论是政策呀，还是说从后面来看上去，这个车真的是就是曲线是很美的， 完全不像一个紧凑型 SUV 的 那个 感觉。 我是挺喜欢它车尾部那块的，它车尾部那块就是等于说在车的边上有一段隆起的肌肉感。 哎，对， 到顶部的时候就有一做了一个回收，

有点反光的原因，所以显得有点乱。 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些网站啊，真是缺人嘛，这照片怎么拍的这么糟糕？ 你小心抨击啊！一共现在拍照片的网站就不多。 没有知名的这些汽车网站的编辑都已经被挖走，干到新媒体去了，而且他们现在未来的出处还都不一定呢。你没事，不怕说。 我们聊车啊，聊回到车。 这个车的整体内饰的一个做工还是挺细致的。 它也有一个这个红色缝线是吗？ 没有没有，你看到这个是完全是因为照片的缘故。 哦，有点反。 你看我这照片，怎么把颜色都搞乱了？ 对对对， 也可能是我瞎。 这个车是它，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它是一个双色的一个处理，是一个棕色跟黑色搭配。 棕、 嗯、黑。但我那天试驾的整个车，它是一个纯黑的 。纯黑的。 它是没有什么红色走线的。 你觉得这两款配色，你更偏向于哪个？ 我觉得还是纯黑的那个吧， 显得更大气一点。 对对对，更大气一点。对、 嗯， 这个车子真的是做工还是算是内部做工、装配工艺啊、用料还都是不错的。 嗯。 你像它的气压，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跟我平时开德系车也有关系，因为它就是一款德系品牌，它的那个整体的驾驶的熟悉程度，这个按钮的摆放的位置，以及那个钮的那个力度啊，人家说阻尼的那种感觉， 就是秒上手。 对，就是你感觉它就应该在这儿，它就应该这么用，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开了德系车时间比较长的朋友，真的在开宝沃 BX5 的时候上手是没有什么难度。 对于某系车车主的我来说，再上手就相对来说麻烦一点。为什么灯要用拧的呢？是不是还得非得往前伸一伸拧的呢？我在旁边拧不行吗？ 这个就是各车主体验可能会不太一样。 不过但得说啊，之前我不也开过宝沃的 BX7 吗、 嗯、 这些人机工程做的是合理的。 对，我们还有宝沃的那个是 BX7 的车模吧。 哦、 下次再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整体版的车模赶快送出去啊！ 不过一段不也要来了吗？就 对，会有的。哎，我有一个想吐槽的地方，因为我看到它这个天窗，它的天窗是无论多大的车，不是无论什么级别的车都是这么大点的天窗吗？ 它是全景， 但是 能开启一半是吗？ 好像 全景天窗很能全打开，很难全打开吧？ 对， 它 是后半部分一般都是封死的呀。 我知道它是可开启的小的大全景天窗是吗？ 但它这个尺寸确实不大， 也不小了吧？零点打开面积，采光面积有0.56平方米呢， 没有概念呢。 怎么说呢？就是 反正总比没有强。 它不是，它不算小天窗， 真不是小，它真的不小。天窗这个你真的是不用太多纠结，确实不小。 那可能是照片看起来的缘故啊， 又是照片的问题啊。 我没办法，我又没看到实车， 我 怎么办？ 我跟你讲，我不行了。你要再这么说的话，我就得把这个拍的我网上截，我每次都上他们家找照片，但是他们家质量现在越来越差了。我跟你讲， 好吧，那这样我们抛开照片这些外界的因素不说啊，因为老车体验了、 哎， 那我们就说说这个体验的感受，比如说这个车的整体做工如何？ 哎、 我刚才不一直在说吗？整体做工还是可以的，像它的一个。座椅的设计， 嗯， 在这支撑性，尤其是后排的坐垫非常的软，当你坐到后排的时候，会给你带一种就是沙发的那种感觉。 哎，这个不错，我喜欢。 这个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再就是一些我们经常用到的，你像这个空调的旋钮啊， 嗯， 音量的控制啊，以及这种逻辑，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就比如说导航的时候啊，你用的各种的舒适性的配置的时候。你用它的使用逻辑都是非常人性化、很合理的。 它的那个我记着有个那个 B Link 啊 ，B Link， 嗯，对 对， 那个东西好用吗？ 用 它有远程控制什么的？ 有，没问题。 那天 就是直接也体验了。你先手机上下载一个那个 app，嗯、 然后可以，我跟你说，简单说啊，可以远程的 启动 找车，先是找车。你比如说你放地库了、 嗯， 你不知道在哪儿呢，然后你可以找车。找车提供两种模式，一个靠声音， 一个靠灯光 啊，一个靠。 一口听一口看是吧、 对，声音和灯光这是一个，再一个是那种 总觉得有点残疾 哦，还有另外一种 对，哎，我想想那个叫什么来着， 是地图导航是吗？ 哎，对，地图就是它会指引你的车在哪儿，然后你现在距离你的车位有多远、 哦、 你就沿着这条路线。 那会有方向的指引吗？ 对，当然有、啊、 它就跟 那 个、 哦、 那 就好， 咱们那个导航， 我以为它只告诉你离这车有多远，但是不告诉你要往哪个方向走。 抛弃 这两种方式呢，就会很容易的让你找到你的车。 嗯。 再一个就是 B-Link 里边还有一个着车，然后还有查看车的状态。我车是不是缺油啊？防冻液是不是缺啊？胎压是不是正常啊？这都 OK。然后还可以夏天的时候，我先把空调打开吧。 哎，这个好哎。 啊，对，这辆车上现在是全都 OK 的，我们也试来着，很流畅，操作比较流畅。但这个呢，它也是取决于你整体的，因为用手机操作，取决于你的手机网络信号是否非常的畅通。如果在信号不是特别好的话，这种东西可能会反应就会慢了。嗯。 就明白了，软件做的没问题。 对，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某某移动、某某通不行了， 哎、 是吧？行，我这车里边的差不多了，包括多媒体啊这些东西也都跟大家聊了，接下来就得说点实质的， 动力了， 开起来怎么样？ 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我觉得聊到这部分，应该是老车最有的说的一个部分了。首先，我们来提问啊，动力表现如何？ 嗯，比较充沛，够用。嗯， 这就完了。 没说完。然后，因为跟大家说嘛，这是 1.8T BX5 是 1.8T 的一个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嗯。 从数据表面上来看呢，它是一个190马力、280牛米的这样一个输出表现，可以说在同级别里边还是不错的，可以说名列前茅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看 这么高的评价， 对，你看整个目前一个主流的 1.8T 差不多应该都没有它这么抢眼。 嗯， 然后它搭载的是非常熟的那款爱信的六档手自一体变速箱，这种匹配其实就是非常的舒适。我们其实很多车主啊，这个发动机他可能没体验过，但是这个变速箱应该是都体验过，尤其在德系的一些车上。这个爱信的六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它降档很快，就是档位个数虽然不多，但它表现非常，真的是非常称职，非常成熟， 算是我迄今为止开过的六档的手自一体变速箱当中表现最好的。 它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 技术非常成熟，没有任何问题。 爱信的变速箱向来都是口碑不错的呀。 就是这款六速的尤为出众， 对， 因为综合成本比较低，用起来又特别好用，关键是逻辑特别好用， 就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变速箱，是吧？ 这整个的这个动力组合，所以说加速起来非常的顺畅，非常顺畅。 它的涡轮介入的也比较早，是吗？ 比较早，应该是1750还是1800呀？就是基本上就有了。 那有突兀感吗？ 嗯，你要是深踩油门，这种感觉肯定会有的。 啊，不是，那个叫推背的加速，咱就正常踩，没有突兀是吗？ 嗯，没有太明显的。 那这个车就是女生来讲，它转向如何？就是这车沉不沉？ 助力转向没有问题。我觉得啊，以女生来开的话，也不存在什么，就是在打轮的时候，尤其是原地打方向。 我现在手好痒，好想试一下。 觉得这个轮这么重，没有，它整体调教还是偏向于舒适。 调教偏舒适， 对对对， 它是这个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一个悬挂， 常见的一个 悬挂配置， 悬挂配置， 不常见， 常见， 很多车系不都是后扭力梁吗？ 你卖谁呢？ 是不是老车？ 也有，比如说我们之前试的那个车就是、这个、 对，有些车都是扭力梁的嘛， 对对对， 后边这个独立悬挂还是算业界良心，但是人家好歹叫多连杆呢。 可以。这噪音表现， 噪音的话，这车 主要由于前一段时间我们试那车胎噪声太大，所以我们要问一问。 我记得红城之前跟我说，我说你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看一下，听一下它的声音，因为 BX7 给我们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怠速时候的发动机噪音有点大， 噪音控制相对来说差一点。 对 BX5 上面有提升，但我认为还有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就它还是 有点 声音的，有一点点。 对对对，这个问题当时也跟厂家的人反馈了，他们说也是在逐步的优化当中。 OK， 这个胎噪大它取决于什么呢？为什么 胎噪大就换胎嘛？ 不是，就是它的这个噪音比较大，它是 是跟花纹设计以及整体都有关系的。 还有一部分就是发动机，就是前防火墙的这部分的隔音做的怎么样，然后包括整车的车内的密封情况怎么样。 隔音做的，我们把我们这屋的吸音棉全给他。 其实车这个整车的隔音自己也可以尝试做。 其实这个其实挺难的，这块工程其实很难。你想车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发动机舱跟驾驶舱，虽然是两个舱，但它不像说飞机的两个座舱隔那么远，其实就是一墙之隔，但这墙是打引号的啊。 对，而且说是防火墙， 所以说 它得要考虑到一部分的阻燃的效果。 对，所以说你要把又兼顾到一个静音，又要兼顾到很多的其他东西，所以说这块还是比较难的。不可能所有的车都会像 面面 是吧，像我们说什么奔驰 S 宝马7这种级别，说进去真的是一点声音， 发动机离得远是吧， 对对对 宝马7主要是因为长， 对，这个确实也不能，真的是它有的时候确实不能面面俱到，我们还是抱着这种值得表扬的态度来看待这个。 这车有运动模式对吧老车？ 对，有的有的。 这应该是你们两个 运动模式的情况下还是爆发还是比 D 档的时候要强一些， 就是降档稍微再慢一点，然后升 那个油门反应会 哦说反了 会快， 是升档慢一点，降档快一点。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宝沃今年应该主打的就是这款车了吧？ 宝沃 还会再出吗？ 宝沃在2016年就是去年表现的是非常好的， 对啊。 2017年呢是它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其实。我们今年应该不光只看到 BX5， 应该还后续还会看到很多车型， 就是在年底还 会有，比如说 BX5 应该是它有一个 1.4T 的车型，还有 BX7 的一个特装版的运动版，以及未来的 BX6， 我们都会慢慢的看到。 哎，6是什么呀？ 6 是 也是 SUV， 但它是偏向于一点轿跑型的。 哦，跨界的那种。 哎，对。 哎， 然后它今年应该还是要力争达到一个200家的全国零售商，就是 4S 店。 哦，推渠道。 对 对，因为它现在在中国最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方式就是推渠道。 所以说买车会越来越容易，维修保养也会越来越容易。 对，推渠道跟这个整车的质量，它是两条腿在走路嘛。 没错。 那期待着今年宝沃的表现啊。那关于这个 BX5 的这款车型，宝沃的这款车型，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向我们询问。 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把这台车就暂时聊到这里。然后另外再提示大家，本周五呢还有喊红包，听我们节目哟。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披星戴月的奔波。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